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目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的门诊主任医师副教授李在村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次欢迎一下李教授，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有关艾滋病的话题哈。眼瞅着这个艾滋病日又来临了，其实呢，更多的来关注艾滋病，来了解艾滋病可能会更为重要一些，因为我们避免发生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情况。李教授在昨天节目当中其实是不是说，艾滋病尽管我们发现它比较晚，尽管目前我们也没有所谓的根治的办法，比如说我这个吃了什么药做了什么手术，这就病就离我们而去了，但是目前我们的治疗方案当中还是能够有效的控制它的发展，是吧？ 对，其实这个艾滋病治疗呢哈，就把它称之为就是近30年国内就是国际上这个医学的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也不为过啊。 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过来？据说是一个叫鸡尾酒的疗法，一直盛行到现在， 对， 是吧？ 对，因为咱们上一期也说了，就81年发现艾滋病，83年分离出病毒来，一直到了87年第一个药物才问世啊。当时的时候不叫鸡尾酒，是一个药吃， 一个药 吃一个药，吃一个药呢，到现在看来一个药肯定不行啊，就是病毒就控制不住啊。后来又随着更多的药物上市，又吃两个药，后来发现两个药也不行，一直到了95年，就是发现一个新的一个类型的药物嘛，就在原来两个药基础上，再加上这个新的药，这不三个药了吗？所以我们叫就像那个调鸡尾酒一样， 就是分层一层， 对，鸡尾酒调在一起， 调在一起。 就从95年开始就是鸡尾酒，鸡尾酒治疗呢，现在看来效果非常好。虽然需要终身吃吧，但是呢，随着药物的研发，新的药物不良反应越来越小。特别是服用越来越方便，每天也只吃一片药。 哦，一片药就是三种药都在里边了。 对，甚至在欧美国家，在去年一年前上市的药物呢，每两个月打一次针。 两个月打一次针， 两个月打一次肌肉针，就不吃药了。 所以这个从服用的角度来说，这个更方便一些，是吧？ 对对对。 这个艾滋病病毒最早年发现它的时候，是不是它是一个特别难以遏制的这样的一个病毒？它的毒性相对来说更强一些。 主要是艾滋病毒为什么说它很难弄呢？它是就是它针对的是什么？破坏的咱们的免疫系统。因为人体没有免疫系统，那对病菌、对病毒的细菌就没有抵抗力了，是吧？那就容易得别的一些严重的感染。所以说，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咱们确实是无药可治嘛。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那比如说早期的一些症状啊，包括比如说那时候没有药，包括现在，比如说有些人，您昨天也说了哈，就发现的时候就已经10年了哈，可能也会有一些人会出现一些症状。常见的这种艾滋病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就是咱们平时就是他发病一开始吧，大多数病还没什么呀，就是比较常见几个全身症状，一个是发热， 发烧， 不明原因，不明原因的发热，37.5度以上，甚至38度以上，两三周以上查不清原因。就去综合医院内科就查半天查不清啊，这是一块。 它一直持续的高热是吧？ 对，当然这个持续高热不是24小时一直烧，它也有退烧的时候。你不用药呢，也可能能降下来，但降完以后 又烧 起来，就包括你吃退烧药，退了以后又烧，这是一块。另外一个什么，就是咱们说消瘦，体重下降。大概一般认为是半年以内啊，体重下降能超过10%啊。 半年以内10%的这个。 对，这个呢，就是也是原因不清楚的啊。不像有人是糖尿病啊，什么甲亢，一查出来了哈。第三个的症状就是长期腹泻。咱们一般人要是急性腹泻、肠炎，可能一个礼拜3-5天就好了，是吧？或慢性腹泻一查是有肠道一些慢性病啊，那能查。他那个呢，就是说长期腹泻也不发烧，肚子也不疼，可能哈，大多数人就是艾滋病毒导致的，就是一个月两个月，就是人都瘦得不行样，这是一个症状来看。疾病的话比较常见是什么，最多见就是肺炎这一块。 肺炎 就肺部症状，就是呼吸道，就是特别是这个肺炎呢，就是有一些严重的细菌性肺炎啊，还有一些什么呀，细菌肺炎本来比较常见。咱们普通人啊，它也发生，但是呢一般情况你住院可能一两周就好了，是吧？他的肺炎呢，除了这一类以外，还有一些什么呀，一般人群不容易得的肺炎，像我们叫什么，就叫那肺包的菌肺炎，什么巨细胞病毒肺炎，甚至有一些卡布基肉瘤在肺部的一些炎症，就那些肺炎呢，一般人不得的，只有免疫功能特别差的人才得， 才会得哈。 所以呢， 你想要免疫功能很差， 嗯， 得了又很重， 嗯 啊，就这样的。 嗯，那是不是现在因为诊断这个艾滋病，您上回也说了啊，就是基本上就算是金标准了，是不是一查这个 HIV 阳性就算是 对 就确诊了？ 其实诊断艾滋病啊就特别容易，就是可以说就在所有病里面啊，就是不能说最容易吧，因为别的好多病还有结合你这个症状啊、 嗯、 考虑。我们这个什么呀？就是只看你化验单， 只看化验单， 甚至说不看你以前有没有高危行为啊，有没有任何症状。因为咱们前面说了，就是8到10年没症状是吧？你这一化验阳性了，就是初筛，我们要做两步啊，就是初筛阳性呢，再换一方法再做一个，还是阳性就可以确诊艾滋病了。单看这一项就够了。 就单看这一项就可以了、 啊、就知道被感染艾滋病毒了。 哎，那初筛为什么阳性的时候还要再确认一次？ 对，这个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初筛实验呢啊，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我们不要让它有漏网的， 嗯， 就像那个像谁大网捞鱼吧、 嗯、 一捞捞上来有一些是石头一些沙子是吧， 嗯， 然后呢我再从里面再挑选啊、 哦、 就是你要是说那个你那单纯捞鱼去、哎、那万一有漏的怎么办呢、 嗯、 就是第二步呢叫确证实验。确证实验就是什么、 嗯、 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啊初筛实验阳性呢， 嗯， 他本身不是艾滋病， 嗯， 比如说有一些肿瘤啊什么肝硬化结核病啊、 嗯、 甚至红斑狼疮啊，它里面有一些物质啊会干扰这个化验、 嗯、哦， 这些人虽然阳性了吗、 嗯、 不能确定是， 不能 我们得换一方法、 嗯、 那个方法呢就把那个艾滋病毒呢它的抗体、 嗯、 就给它区分出来了，就是看得更细，那个就不会有、 嗯、那就不会有问题了、 哎、对对， 所以其实呢我觉得就经过这两步就基本上能够确诊是不是艾滋病患者、 可以说肯定可以确诊， 肯定可以确诊、 只有勾了时间最长3个月嘛、 嗯嗯、就能够确诊了哈。 对， 那一旦确诊之后，就刚才您提到了说那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们这种鸡尾酒的疗法就得长期服用？ 对，你说对、嗯、因为目前就是除了鸡尾酒以外别的治疗呢就是都在摸索中啊。 嗯， 鸡尾酒就是主流治疗，就是现在的理论是一旦发现以后要早治疗， 早治疗、 甚至国际上更激进的什么，在诊断当天就开始治疗， 就是当天就先吃药是吧？ 对，虽然说这个病是慢性病吧，到它不像一个呢说这个高血压一下到了200的时候那高压是吧，需要马上吃药是吧、 嗯、 就是你的高艾滋病嘛，你发现了以后你说我下周吃明天吃成不成也成、 嗯、 但是呢就一个理念是尽量早一点 早吃药是吧、 啊、对、 嗯、就是就证明这个药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是吧？ 对对、 啊、而且这个药目前可能很多人都会问您吧，就是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嗯、 据说早年间哈就有些药物吃完了之后有些人这个容貌会发生一些变化、 啊、对你说的很对、就早些年的药物呢吃完以后我们叫脂肪萎缩脂肪转移， 脂肪萎缩 比较常见的就是脂肪萎缩什么就是、 嗯、 就面部然后这个胳膊腿、 嗯、 甚至包括屁股上的就是、 嗯、 不是肉啊是脂 肪、嗯、脂 肪 啊 皮下脂肪消失以后啊就脸特别瘦嘬腮 嗯 就皮包骨 嗯 那样的，这脂肪转移呢什么就是肚子特别大、 嗯、 然后呢就是那后背特别厚，我们叫水牛背， 嗯 就是那个特别厚的一块那个那后背上一那样的啊，就一看就知道是吃艾滋病药了。 嗯，就是能看得出来哈。 哎，那 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的药物呢，因为这些年的发展是这些反应已经没有了啊。 啊、 嗯。甚至说像那种吃药初期的，就是那种恶心、胃口不好啊、 嗯、 没劲儿啊什么，那都基本都没有，特别好反应、 嗯、是吧？ 特别小。 哎，现在就是基本上副作用就比较小了，是吧？ 嗯，对，就是起码早期的副反应基本上忽略不计了。 嗯， 远期的副反应，什么肝肾损害啊，什么血脂高啊等等的反应，也是越来越少啊。 嗯，那有没有人问您说，那这李主任我就回家吃去了，我就不用来了吧？我因为来一趟可能也不方便，我也不想让人知道我在吃这个艾滋病的药、 啊、 这问题、 啊。那个肯定不行啊，就是特别是吃药初期头三个月。嗯头三个月呢，因为我们有监测，有就是复查要勤一点啊、 嗯， 每一个月给化验一次这个肝功能、肾功能啊，看有没有一些损害哈、 啊。 嗯，三个月以后的话，就是每3个月到6个月来一次就可以了、啊。 嗯，那 这样， 那就是说也不用特别的这个勤是吧？ 对对，除非是你吃药期间有什么大的问题，随时来那是另外一回事。 嗯，那有没有这种比如说吃药的时候再发生，就是您刚才提到那种早期这个症状的那种可能性的？ 那种不会了， 那不会了， 因为这个病毒一旦被控制以后 啊， 免疫功能逐渐恢复，它就不发病了。 嗯，它就不会再出现那样的情况了， 对， 是吧？ 它就当然它指的是不会出现艾滋病相关的了哈。 嗯， 你治疗以后你也像普通人一样，该感冒也可以发生感冒， 哎， 吃坏了肚子也拉肚子，但这种情况下就跟一般人一样了， 嗯， 感冒可能一礼拜三五天就好了，嗯， 但是有些人就特别的紧张，就生怕自己发生一些，就认为自己的免疫系统发生了一些缺陷，就是一定得小心，不敢去参加正常的生活。 啊，对，是你说对，啊，就是得了病以后还是好多人就是说敲响警钟了嘛， 嗯， 就是嗯，注意一下肯定是好的， 嗯， 就才健康生活方式是吧，但是有些人呢就有点过分了，因为也不敢上班， 嗯， 也不敢见人呢，有点过分了就， 嗯，这个就完全没必要， 没必要 是吧，啊，就是正常可以回归到正常人的这个生活上了， 对对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说到这儿的时候，李主任咱们是不是回过头来再说， 嗯， 就是我们说艾滋病的这个随着医学的进步哈，它的治疗方法越来越简便，然后呢治疗的效果越来越明确，但是并不能够说我们就因为它能治啊，能够不会影响我们的预期寿命就放任自己的这种行为哈，啊， 对，你说的非常对，就是因为这目前呢它是不能根治的啊， 嗯， 你要永远吃药，要吃一辈子药，永远吃药呢，咱虽然说就是给早期的治疗是进步很大是吧，但总共是你要长期吃药嘛， 嗯， 长期吃药的话你首先你对生活带来一些不便是吧，另外一个你心理压力也是一直不能根治， 嗯， 对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还要保护自己尽量别得这个病， 嗯，尽量不得这个病，嗯，是吧， 对，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咱们还是要保护好自己，这个是最为关键的， 对对 啊。那目前在您的这种门诊当中，因为我们知道艾滋病的传播方式除了比如说性传播之外，还有一种传播方式是这种母婴传播的哈，我们也想请教您，一个艾滋病阳性的女性她能够现在目前怀孕生孩子吗？ 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如果是已经知道是艾滋病的话，就在怀孕之前要先治疗， 嗯， 先抗病毒治疗，以后大概治疗3到6个月吧，哈，病毒就检测不到了，已经。 就是他吃完药之后再去查艾滋病病毒是查不到的，是吧？ 抗体是查得到，就是一查还阳性， 嗯， 但我们做他的病毒是做不到了， 哦， 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可以。就可以怀孕了， 嗯， 在怀孕期间呢就定期检测这个病毒， 嗯， 只要没反弹的情况下也可以不用剖宫产，就那个自然阴道分娩， 嗯， 然后呢生产以后孩子要吃这4周的药物预防， 孩子生产了生完之后要吃， 对，那孩子吃预防药物，也是治疗艾滋病毒的药物， 哦，嗯， 但是呢小孩子就吃一种就够了，大人不是鸡尾酒3种吗， 三种， 啊，一种，然后呢再别喂母乳，用奶粉啊， 嗯， 这样做下来的话，就是总体来讲可以使这个母婴传播风险降低到2%以下， 嗯， 甚至呢哈，在做得好的情况下，可以达到是零传播， 零传播。 因为我们门诊这些年来就没有发生一个那个母婴传播， 就一个都没有发生过母婴传播是吧？也是有一些年轻的妈妈去您那儿做咨询，做治疗， 很 多 很多，全国各地是很多， 嗯， 特别现在吧，都知道这个病可以长期存活了嘛， 嗯， 他们还都想。为人父母嘛，是吧， 嗯？ 所以说还是越来越多。 嗯，那就是孩子吃完这个4周的药之后，他们是要做这个 HIV 的这种检测吗？ 对，是做检查的。我们国家是建议是在6周和3个月出生以后。 嗯， 因为6周为什么选这个点呢？因为就是即便没有 HIV 的那个妈妈生的孩子呢，6周他也回去随访的嘛。 嗯， 利用这个点做一次检测，那等3个月出生以后，3个月再做一次检测。 嗯， 做2次这个。核酸检测哈， 嗯， 它阴性就可以排除了， 就可以排除了是吧？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妈妈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情， 对 是吧？ 对 啊，那对于一些艾滋病的这个阳性的患者哈，刚才说到了药物治疗非常的关键， 嗯， 然后呢，只要是正常吃药，在您的门诊当中有没有那种就是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依从性不太好，半截儿不吃了找不着了这种情况， 有 吗？ 有 有， 所以说就。 啊， 非常遗憾的，总是有这样的现象， 嗯， 虽然比例比较少嘛，哈， 嗯， 我就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呢发现阳性以后，我建议他吃药，他就不吃，因为他没症状，他说我不难受，我吃干嘛？吃完之后我一看那网上写的特别难受， 嗯， 是吧？ 嗯， 当然，然后呢，好不容易回来吃了吧，吃了之后吃几个月，不是病毒控制了吗？ 嗯， 免疫力恢复了， 嗯， 又偷偷的停了，停完以后我说你看你停了之后，你再一复查又反弹了病毒啊， 嗯， 然后免疫力又下降了。 嗯嗯， 就那个患者就是属于这一类典型的例子，就是吃一段时间停药， 嗯， 过两天又吃，这样有个后果，导致什么呀？导致耐药。 耐药是吧？ 因为这个什么呀？就是病毒啊，就是你不好好吃药以后，病毒不就无法控制嘛， 嗯？ 病毒复制过程中容易产生那个，我们叫基因突变啊，它结构改变了以后呢，药物不管用了，不管用了以后，好多药不能用。 而这个艾滋病药物它是有限的呀， 就这么几种是吧？ 哎，对，它不是无穷的是吧？所以说有时候治疗比较困难的，有没有？ 所以现在目前的主流的艾滋病的药物，其实我们选择的都并不是特别多。 主流呢，就是虽然说先后发明了三十几种药吧，是吧？目前临床常用的可能不超过七八种这样。 哦，就这样的。所以一旦发生这种耐药，就是很头疼、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对，另外这个耐药以后，就除了对他个体带来危害吧，对群体也有风险。 嗯， 假如这个人和别人在发生这无保护的性行为哈，他把 HIV 传给下一个人，下一个人一感染就是耐药的， 就是耐药的。 对对， 所以这个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更麻烦。 对，那个人就 比较惨，是吧？ 对， 所以这个其实依从性一定要强，就不能说你看我这个状态恢复的不错，然后我也没什么症状，就把药停了。 对，所以说他有我们艾滋病治疗就是要保持终生治疗，他虽然跟高血压一样是慢性病嘛，高血压药你说我今天吃了控制了，我过两天停两天，你再吃他还有管用，因为他不耐药，也因为高血压没有病毒嘛，是吧？病毒是因为你要杀病毒吧，他又对抗你，想办法对抗你就耐药， 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这得特别的小心。那另外对于一些像已经确诊在您那治疗的这个艾滋病的这个患者来说，他们是不是以后的生活也要更加小心一些，比如说出现一些高危的行为啊，甚至于自己曾经也会受到一些比如说不太公正的歧视，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会有吗？ 有，就是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哈，就是那个艾滋病的歧视问题吧，在国际上也没解决， 也没解决。 西方国家呢，因为艾滋病流行时间长了嘛，可能好一点哈。咱们国家因为相对来讲流行时间短一些，所以说，因为目前来说了，就是它那个可以长期存活不发病了哈。从这个生物学上讲，对患者影响小了。但是这个社会这个心理因素，这个那影响还是很大的， 很大的， 甚至说是他们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方面包括他可能家人接受他，是不是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家人就是虽然现在不像就是 早年 上一期说那个那年三十把他赶走的，但现在这样，就刚发病的初期吧，刚发现初期家人还是很有顾虑的。因为总归是不知道他传播途径，比如说家庭生活，一个碗里面吃饭呀，一块用马桶毛巾被褥浴巾啊等等，担心这个传染。事实上他不会传染的，这些 这些不用特别的紧张。 对，这些没问题。就目前国际上来讲，国际国内就是说家庭成员除了夫妻之间，除了这个母婴传播之外，没有家庭成员什么父母之间、兄弟姐妹啊什么什么，因为照顾你传染艾滋病的没有？ 没有啊， 没有。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家人这么亲近的这个接触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了，包括往年间我们也曾经听过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段子，比如说夏天的时候蚊子的叮咬哈，当然蚊子会传播像登革热这样的病毒， 对， 但艾滋病应该是 它不传播 是吧？艾滋病病毒是不是一个蛋离开人体，它就基本上不怎么能存活了？ 对，那因为它需要人体这个环境啊，你包括这个，就是那离开人体以后，就单说血液吧，血液的话，它逐渐失去活性了，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说那几个途径是传播途径呢？其他途径，有人说了，那万一，那我的手接触了这个外界物体，比如有人说了，就是所谓的恐艾的人嘛，他的恐惧啊，简直是五花八门。有人说 五花八门， 对，你比如说我进一个那进一个门，那有门帘子一掀，感觉上面就是那个有液体啊，他甚至怀疑是，当然我看着那有点发红，是不是血液？我手上有一个倒刺，是不是感染了？这也都不会，因为病毒在体外呢，一般情况下就是它很快就失去传染性了啊，只有在一些实验室条件下保存才行。 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的紧张哈。当然了，我们前段时间说的那种，比如说职业暴露医生的这种，那单说哈，那是因为 那是不一样，因为病毒就直接用针或刀直接给扎进 去 了， 这个还不太一样哈。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生活当中，我们觉得最为关键的，也不用特别的紧张。说，比如说一旦确诊了艾滋病病人哈，他就是我觉得最为关键的，像李主任所说的是定期的吃药，定期的就诊。这是最为关键的。 对， 那比如说他一般情况下就是定期的随诊，我们也不会去更改他一些的治疗方案吧？ 我们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说定期复查嘛，查呢就主要查两方面的指标，一方面是看疗效，就是看病毒嘛，我们叫病毒载量哈，查的病毒数，另一个看这个免疫力，我们有一个叫 CD4 细胞嘛，带着免疫力的。另一方面又看不良反应，比如肝功、肾功啊，什么什么肾那血常规、血糖、血脂啊，查那些。就如果说这两方面问题都没问题，我们是 不更改方案的， 不更改方案的 对 啊，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就是现在目前的治疗的方案相对来说非常的简便了，是吧？ 对，因为现在咱们国家就是这样嘛，就是那个治疗那个口服药物跟国际已经接轨了， 嗯， 就最少每天有吃一片药。 哎呀， 就可以， 就可以哈。 嗯、对， 但以后可能还会，比如说像打呀，两、 对 打个针。 就是去年年底那个欧美国家上市那个，每两个月 打一次针， 打一次针的。 嗯， 它是有两种药， 嗯， 就是。就不吃药了。 哎，当然了，治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便捷。但是我们也再一次强调一下，艾滋病病毒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也确实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哈，一定要小心。而且，刚才提到的三种的传播途径哈，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行为的传播，我们应该是好好的爱惜自己、爱护自己，避免出现这种高危的一些行为。当然了，我们也是及时的向北京佑安医院啊，包括像北京地坛医院都会有这样的艾滋病的门诊哈，大家有些需求的话可以去。这个寻求一些帮助。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李在村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科普一些关于性病艾滋病方面的一些知识。 嗯，好的，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